锵锵三人行，哎，这有时候有些观众骂我们呢，老帮这个不是，有些医生骂我们老帮患者说话，有些患者骂我们老帮医生说话。今天终于咱们是请来了医生啊，医学界的代表凌峰大夫，凌峰老师，这当年抢救我们刘海若的嘛，是吧？哎，这凌峰老师您来了，我顺便问您一个，听说在你们医护工作者当中啊，对我们媒体存在着一种情绪。就是说很多医务工作者啊就抱怨，就是说所有的医患冲突都是你们媒体把这个医生护士妖魔化造成的，您怎么看？ 我觉得媒体是有，确实有一些不良媒体是起到了非常坏的作用。 嗯， 它是妖魔化，同时呢它也是赚足了，为了在媒体中间，这种不良媒体中它也有利益 啊， 他当然有利益，他赚足了眼球以后，他就会有广告，他就会有更多的上镜率啊，或者是说出版的那报纸啊或者什么，他都有很多的这样子的这个利润，对不对？ 对， 他出版卖的份数高了，他也有利润，所以一切都是一个钱闹的，所以这个利把这个事儿给，把这个不良的这种媒体也给整坏了，所以他是为了赚取眼球而昧了他的良心。媒体的良心是什么？是事实，是报道事实。那有很多的这个媒体他就不讲事实。你比如说前不久刚刚报的一个人说肾没了，其实他是肾萎缩了。 嗯，萎缩说肾没了。 哎，完了以后他根本就连查也不查，问也不问，张嘴就来，就说肾没了。那就是说等于这个医院就把这个屎盆就扣在医院头上，说这个医院给开了个胸，把肾也给人拿走了，然后就让人家产生很多的一种联想，是不是拿去卖了，是不是怎么怎么着了，所以这个影响就非常坏。有一些这些记者就胡写，那就是昧了良心胡写，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煽动了这个老百姓对医生的一种不满，而且也拉开了这种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一个距离，所以这一点我觉得确实是起了很坏的作用。 那媒体 相信你们 我们不是，是吧？ 你们应该做得更好一些。 我怎么有点脸红呢？ 不，媒体呢初衷可能是为了迎合片面的民意， 对了， 但客观效果呢又鼓动了这种民意， 没 错，产生了一个 所以他也是 正反馈的一个循环， 违背了 职业的 基本的道德，那就是良心嘛，对不对啊？ 对，当然 职业操守， 我们媒体也有好的部分。你现在看看，这个也是通过媒体广为人知的，这样最近的一些这个事件，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这个是什么？武警总队第二医院，你知道吗？现在这个关门了。关门了，听说是在旁边啊，那设了个点儿，就是这个要赔钱的到那儿登记，然后现在被整治了，就是承包科室嘛。你再往下看，哎，这个还是就是对这个陈仲伟吧，还是王俊医生，就最近被打死的这个陈仲伟医生的这个追悼啊，这是家属，你瞧这个，哎，你说凌峰大夫，您像是看到这种情况啊，现在就有人说。我是听说了，说中国现在孩子们有心将来从医的这个意欲越来越降低，您有这种，就医生现在有没有觉得这个行当在中国不太好混？ 有人是这么想，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大多数。大多数的人，我们永远还是要分清楚少数和多数的区别，不能把少数给掩盖了大多数。如果说少数人的情绪如果就代表了一个大多数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就要糟糕了。 我觉得不要把这个医生啊另类化，咱们不说这个妖魔化哈。其实我后来想想，哎，他们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做着一个工作，甭说他们医生可能比咱们更善良，就是即便是跟咱们一样， 就是更善良。 对，哦，你看，更善良表现在哪儿呢？ 就是因为他愿意花费自己更多的精力去帮助别人，而不是以牟利为他的主要目标。那在很多的方面他是以牟利的，而医生他不是以牟利为主要目标的。 但是您讲的可能是好的那部分医生， 大多数是好的。 您看他就大家要很多患者为什么平常聊起天来一说他医生没有一个好东西，什么收红包啊， 我 态度冷淡。 我不觉得医生是比别的人更有良心，但是我觉得医生的这个职业道德啊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职业道德。 那就是 就是 没有良心，他怎么能有职业道德呢？ 他的这个医生的这个要求，你要做一个医生，你有很多事情你就要跟常人不一样了。最简单的一个比方就是说产科啊，有些科，比如医生要接触人的身体，我们常人就会想这个问题，你一个异性一接触身体，你会不会就是会有不好，一个女的被一个男的医生看，你哎呀你这个怎么，但回答的人就学医的人就很简单，所以这个问题对我们根本不存在，因为我们是学医的。你看这就超越了一般的这个人的这个欲望啊什么东西，所以医生是有他自己的职业道德，这个道德是非常高尚的。 对，咱就说这个道德，这个良心是不是也需要他的收入来支撑？ 这有他的不是这么绝对，但是呢是有关系。 对， 就是说他的良心和道德要得到社会的认可，而社会对他的认可一部分是从精神上或者从那个去尊重他，那么另外一部分他也是在对他的付出，你给予的这种补偿或者是给予的这种报酬是高于其他的，那就是也表示了你对这个职业的尊重，对不对？你要没有这些，你就拿他不当事儿。你想想看，在美国的那个平均的人均收入，医生和平均的民警要高出7倍。 对，但他读大学的时间也要多出至少一倍， 因为他付出多呀。 嗯， 你看我们中国一个医生，对呀，中国的一个医生，从大学毕业，像我们神经外科医生，大学5年还要再学7年才能成为一个神经外科医生，前后12年。可是其他的学科 那7年都赚钱去了。 对呀，那肯定的。你看你们媒体，你们那个传媒大学4年就毕业了吧？没有一个大学是像医科这样学这么长的学制，因为他研究的是人，人是太复杂了。 啊， 你这么复杂的人，那你要把它研究透，还得要把它治好了。你没有这么丰富的知识，你怎么能够处理这些人的这些？ 但是现在国内的医生就是很正，就是完成了12年甚至做到主任的医生，如果不算额外，只是他正规的工资的收入，他是社会平均的收入的多少呢？ 差不多1.2倍到1.4倍。 所以在这种情况 差不多呀，就是这样。 所以 那就是这个差太远了，就跟国外相比， 所以 可他的付出也差太远了。 可是哎，他就蛇有蛇路，鼠有鼠路啊！我就发现，你既然是这样呢，他医生也有很多挣钱的招，比如说出去走学啊，比如说就说跑到 医生怎么出去走学？ 哎，这很多医这您让凌峰大夫介绍介绍。 不，他就要多点职业嘛， 那可以多点兼职， 有兼职有多点职业， 嗯， 就是说可以有到不同的医院去，人家请他，他可以去到那去做手术，也有人说叫开飞刀。 啊， 等等， 开飞刀打飞的，打着飞的开飞刀。 对、 啊， 是不是因为医生没有得到足够的社会承认，在工资上，所以红包制度消灭不了？ 这是其中一个方面的原因，但是这是一个制度的造成的。你制度没有给他封死这条路，那么当然，你只要有出口，有这个路，有这个缺口，自然就有人会在这个方面去考虑。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合理的报酬，合理的这个，既然我们有这么大的付出，那你就要有合理的报酬，有合理的制度来去约束。这样才是一个，你比如说医生他的付出最高，而那他的这个报酬就应该很高。你像美国和香港都是6-7倍，6-8倍，你中国才是同样的。那你怎么样能够说你是一个有身份的人，你是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你现在每吃穿，你和你买房子、孩子上学各个方面你都要考虑，你有什么时候你能拿出自己的全心去给别人看病？医生给别人看病是要用心的，他的心都不在你这儿，他在想着我怎么，我孩子今年要上学了，老师还要让他上什么补习班，我还要那个老婆又追着我说要买车。你想想看，他的心会不会被分开？医生要心无旁骛才对， 什么怎么才能心无旁骛呢？那就是应该他应该有合理的社会的认可度和合理的收入，也要可观的收入，但是不可能是像有些暴富，对不对？ 嗯， 我觉得他至少要小富则安。 哦，可是 他 什么原因使得他们工资拉不开呢？在一个医院里，什么原因使得主任医生、教授不能够比一般的人要高出三倍？比方说， 这是我们整个社会都这样，不是一个医院里头谁跟谁拉不开，而是整个社会。我说的那个1.2倍、1.3倍，是跟社会平均收入的医生的平均收入和全国人民平均收入 GDP 平均收入的才1点几倍。 哦，那你比如说， 这就差太远了。 不是，那你我再问您一个问题，您比如现在老说的这个以药养医啊，说医生得开很多没必要的药啊，他这个钱是为医院挣的，还是为了完成医院的指标？ 是的， 他自己也分点吗？ 他医院当然他这个指标他就可以层层分解呀。那医院比如说医院拿了有10万块钱的指标 啊， 那有10个科室。那你这个科室就1万，你那个科室2万，他那个科室5000，他也要把这个指标都分解到各个科室啊，你各科室也得要完成指标。 对啊，到假如一个医生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良心该怎么平衡呢？ 那就这就是纠结，这就很难了。到底是我是为了病人应该要我应该开的最少，或者是敢那个就是给你最恰当的治疗。不用多开药，我就不用多开，还是说我为了完成指标， 给你多开点也没什么坏处， 也没什么坏处， 但是你多花一点钱， 对 呀、 啊。那你说 怎么办？那有坏处，那个就破底线了。 这就叫什么呢？这就叫当你不能够心无旁骛的去看病的时候，你就不免会要有点沾染，这个是制度造成的，而不是说医生的本心愿意这样。 那您要这么说，一个医生，咱再放大到一个医院啊，就说你比如说这个武警二院，他把科室都承包出去啊，而且是明显的。我后来发现，就说跟谁让你承包，从来就是反对，从来就是禁止的，早就有不允许的明文呢、啊。然后那他这医院又是怎么回事呢？他的良心，他没想到这玩意儿打着自己武警二院的名头，这不是坑人吗？ 这是他们， 这不归他管，不归他管。 对，这不归我们管，这是那个，因为我们医院从来没有过承包出去。 林峰医生都是。 林峰医生，你是全 什么时候我管部队医院了？ 你是全国政协委员呢？ 全国政协委员管不到这一块，但实际上哈，作为一个医院，要是要被承包出去，这个里面确实国家是应该要有明令的规定，国家明令的规定，那你是各级都要应该要去执行的。你不能军队会单批出来。 哦，现在除了这个军队武警的医院之外，公立医院都没有承包科室这种现象吗？ 大的那个医院哈，大的这种三级甲等医院或者都几乎就没有。 嗯， 只有一些厂矿啊，那也叫公立医院呢、啊，因为它是国家的国有资产呢、啊。但它经营不好的时候，它又要养活自己的人的时候，那你说怎么办？你既然是公立医院，那么你国家又不养他， 只有10%的财政， 那你要他怎么活？ 嗯，10%的财政， 这不是话又说回来了吗？ 哎，那您对这个莆田系是怎么这种医院有什么了解？ 我了解的不是太多，但是我看过一本书， 嗯、 看的让我毛骨悚然，是以这个为一个以莆田系的一些医院为一个底。来写的一本小说， 哦， 完了，那就是说把你这个没病的说成有病，完了以后改那个化验单，改什么的，然后最后把你的钱全部就拿光。因为这一点是一个最最要命的事情，就是说医院不应该以利为主要追求的目标。 而应该是以帮助别人为主要的目标。 所以说到这儿，我们就总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所谓医改的方向啊，不是说希望理想是实现公立医院呢，你就是完成公共的公益的职能，但是如果想差别医疗，想享受好一点的呢，可以放开民营医院。那莆田系不就类似于这种民营医院，为什么走上了一条邪路呢？ 那就对了，那就是说它的目标是不一样的。任何医院，不管你是公立医院也好，私营医院也好，它的最主要的目的，它不是应该是以追求利润为它的主要目标，把病人和治病的医疗行为做成一个牟利的一个手段，那就是偏离了。医院是什么？ 您就说的理想了。 不，理想也是这样，你事实也是这样。即便是说你是为病人服务，你要收取费用，这是正常的。你服务的应该的费用，而这个费用是合理费用。那么这个也是应该获取的，但是它不是你去肆意去或者是刻意去追求的东西。 但是你比如说，你像听说这个莆田系啊，他们现在还就洗白了，就是跟这个原罪洗白，就是说他有了钱之后啊，他要搞一种最，也不是说做慈善，做最高端的医院。就是我确实找最好的医生，甚至于就看感冒收你5000块钱，但是我给你最好的医疗服务。那这种又算是，你说他算是利呢，还是算是专业的更高端的医疗服务呢？ 还是利吗？我觉得他这是利，他只不过他要是洗白也好，或者是怎么也好，他的前面的第一桶金，或者是说他的原罪开始是以利为那个什么的，而且他就便是高档的服务，高端服务，如果说高端服务，我们应该也是仍然追寻着我们为病人去爱病人，去为病人服务，去为病人解决，帮助病人为主要目的。这才对，而不是为了去从病人身上你有钱对不对？你是高端，我为你服务，我多收你好多好多的钱，而且是给了你一些你不应该治疗的。你比如说你住单间，我收单间的钱；你住三人间，我收三人间的钱。这是跟你的服务档次是有关系的，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你有钱，我给你开5种药。有4种药是不需要的。 我理解、 对不对？ 林波医生的意思， 对对对， 就是说你公立医院你以公益性质，你私家医院你有利润的追求，但是医学的道德的 医学的本真 是不可以违反的。 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应该是这样， 只要你是医院，你就不能违反这个底线。 对， 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比方在香港这个事情比较简单，如果说我去公立医院，我就多排队， 对， 服务差一点。医生不差的，他们会说医生不差的， 对， 动手术不差，但是平常小病呢，你就得多等时间。 对， 那你要服务好，你就到私家医院，你多花点钱，但他服务是比较好的。 服务的治疗的原则是同样的， 这样动手术是一样的， 对， 最尖端的是一样的。 对。 那么现在在国内的情况，你看，我们刚才讲了，公立医院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国家的投资不够，医生医院都要谋钱来支撑他90%的开销，因此出现了有好贩子啦，有医闹啦等等等等。那么另外这条民营的路要不要走呢？那 要啊， 是不是中国医疗事业的一条出路呢？ 我觉得是。 那现在走到了像莆田这样的，是有办法解决吗？还是就这样说说而已？ 我觉得绝对不能拿莆田和民营来划等号。莆田 占了80%啊，他说。 80%那是因为他在早期民营其他的那个资金还没有介入，所以国家也没有那么多的，就是说政策能允许民营来介入来做，所以莆田他当时就用各种手段占据了这样子的一个现在的这个百分比，但是这绝对不是方向，这也绝对不能拿莆田就等于是民营。 可是啊，这也得考虑到人性本恶的问题啊，你怎么管呢？对于民营来说，他是要挣钱的呀，你跟他讲道德，你跟他讲什么医者父母心，但是你得有监管呢， 当然要， 否则他怎么能够 规矩？那医管局是干什么的呀？ 医管局了， 医管局就是要干这个的。 还有整个医疗事故的投诉机制了， 对呀、 还有传媒了。我觉得我得到一个信息，现在很多人在担心什么？担心这个声讨莆田啊，会导致医疗界的国进民退。 就是国立医院就是重新又占领全部民营的这条路，民营的这条路又完全又不同。而实际上的国立医院呢，其实已经公私合营，就是说你像国立只占10%，对不对？实际上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就每个人拿平均的工资，可是他们的经营方法又是市场化的，这个才是矛盾的最根本的东西，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根本不能够就是说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有多大的差别，只是投资方不同而已。你反正都要往医院投钱， 评审标准其实应该是一样的， 差不多，只不过就是说价格你的服务的水准不一样，它只是在服务水准上它是有不同的档次。而公立医院基本上是保基本的，因为是国家给你这么大的就说那个医保，因为所有的公立医院的医保全部都是要覆盖的，民营医院有一部分它还不怎么覆盖，你比如说和睦家医院它就不覆盖， 不覆盖的， 有一些是覆盖。它现在的医保呢是属于叫谈判制，完了以后我根据你今年的盈利的情况，不是就是经营的情况、运营的情况，我告诉你我医保给你包20%，然后下一步都很好了，我再给你增加一点医保的额度等等。那是跟民营医院去谈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民营这医院也好，公立医院也好，它都是给病人一个最好的服务，然后这个服务也就是说就像饭馆一样都让你吃饱。只不过在公立医院你是吃馒头稀饭，你在民营医院你花的钱多，你可以再加上点海参大虾 是， 对不对？ 那么具体来说，你觉得像莆田医院这样现在有什么方法呢？ 那这个 我觉得好像就是讲讲而已嘛， 不能讲讲，我觉得是应该要监管。这个就一旦发现了，那就是应该要重罚。你如果说罚的不重，那就说明他的犯罪成本或者是犯错误成本太低，那他就肯定会继续。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说到底啊，就是这个医生的这个本分，咱们现在的社会是就乱了根基。教师的本分也没了，医生的本分也乱了。其实说到底，而且我觉得为什么我现在想象不能那么妖魔化，比方说我刚才我就看， 对，你这句话说对了。文涛，你就不能要么你的话里面你就不能说医生也这样，会，这是少数，很少数，你一定要知道大多数很少数。 对，我后来所以我就学习啊，我学习您手下的一个鲍医生。 对， 你知道这个凌峰大夫他们搞这个人文医学啊，每个礼拜二他们组织这个他们自己的这医生护士聊，有的时候聊达芬奇呢，聊什么，就是聊这些人文，甚至聊一个医生的这个很多困惑。我就看这个鲍医生，我就想到，其实你好比我们主持人跟医生也差不多，你每个人其实都对自己的工作呀挺当回事儿的。 对， 比如说我今天要说错一句话，很久很久我自己就揪心，他这也一样。你比如说他手底下有个鲍医生，我就说这是一把刀，他就讲啊，手术是个良心活，我就跟你说，你多少红包你那没用的。为什么是个良心活啊？他呀动这个手术给你剥离一个肿瘤，好，比如说肿瘤要是剥离干净了，有可能会造成血管壁啊，很脆弱嘛，就容易造成血管这个出血也出事儿。但是呢要肿瘤剥离不干净呢，那当然又有另一个方面的危险，又复发。哎呦，这个在当时啊，如果选择错误一次啊，一辈子的这个一个负担。而且就是他这个鲍医生，我觉得讲了一个很有哲理的一个问题。他就说，好比说在我们这个医院，一个博士出来的这个一个医生，你啊到我这儿来，你就只能打打下手，因为你没动过手术，或者你只动过一次，你手术的死亡率，这种手术死亡率可能是90%，我的死亡率，我这有经验的老手，我可能就是零，所以当然不能让你动手术。他说，但是呢，如果是这个博士出来的人，他到了比如说乡村的医院，很初级的医院，那儿一个做过手术的人都没有，那他就是那儿最高的水平，那就得让他来做手术。所以说他就说他经常在思考这种， 你这样一说不就使得乡镇的人都到城市大医院来了吗？你举了个具体的例子，要我们挤到三甲医院来。 不是这一点啊，这是现在的一个事实，所以就说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医学的非均质化，因为就是说它有一个非均质化，就是很多的地方它水平不一样，所以才要现在的卫计委，我觉得现在是他 卫计委干了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搞5+3+X， 就是这个医生的训练，就是说5年大学毕业要加3年的住院医师规培，然后再加 X 年，就是不同的专科再进行不同的专科训练，有的人再加2年，比如说普外加2年，像我们神经外科就得加4年，是最高的。 嗯， 所以这样的话呢，尤其是这4年和规培这个时间，这七年的时间，在全国范围来说，每一个医生都要经过这样子的一种规范的培训，那你无论是东南西北，它就均衡了， 否则 就均质了。 哎，现在高考打得不可开交，你为什么？教育资源不平均呢、啊？本质上就是不均了、啊。中国贫富不均，中国我发现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平衡，是吗？ 换一个角度，也就是说，我们国家为人民服务好了，高级的医院什么人都进。 现在就大批的都全涌到北京大医院了， 是超市一样。 那是啊，那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高铁也好了，公路也好了，这交通也方便了，那就都来了。